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17年的11月21号，玉敏踢爆292集。我们10月1号就是300集，有个大食会，大食会的餐券就卖了7788，其实我们都没说特别限定有多少围的，8至10围左右，现在还有少量的餐券，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大家聚一聚大食一餐，嗱买飞 ,OK?今日呢我就要讲呢一个一地两检，呢啲题材呢其实都係好闷嘅。但係呢个对香港呢个影响係非常之大嘅。譬如我哋琴日几乎用咗成个节目嘅时间讲呢个即係议会抗争，特别係关于修改议事规则嘅呢个部分。呢个修改议事规则嘅战争已经开打啦，咁但係呢就个结果就已经写咗个墙上。即係话呢呢个泛民主派呢基本上係必败无疑。咁當然有好多因素啦，係咪？咁跟住落嚟呢一個會期，大家睇到正係今年啫，十月份開議立法會，要到明年啊嘅呢一個即係差唔多七八月啦，咁跟住放暑假啦，係咪？咁而家仲有即係幾個月嘅時間，咁要處理好多即係可以講話對香港未來發展影響非常之大嘅一啲所謂法案。系嘛？嗱，而家摆喺眼前嘅就系政府，即系已经系打矛波啊！一方面建制派就喺度修改议事规则啦，要系咪？咁另外一方面咧，政府咧就为咗方便你呢班建制派去修改议事规则，嚟收紧呢个立法会嗰个言论自由，系嘛？咁政府有一啲法案咧就唔怼上嚟住，就你先。但系嗰个一地两检咧，就一定喺明年，即系话。明年中佢就一定要完成噶啦，嗰、那個立法，即系话喺个会期结束，即系呢一年嘅会期结束之前，佢就一定要完成呢个一地两检嘅立法。嗱，所谓三步走，第一步咧就已经完成咗啦，就系、是、粤港嗰个合作安排，系咪？广东省同香港就呢、這、一个即系、就是、一地两检西九龙嗰个高铁总站啊，嗰、那个一地两检通关嘅方案咧，就已经达成协议。签咗个即系合作嘅协议嘅合作安排嘅协议，咁但系林郑月娥就话呢个协议嘅细节唔会话俾你听，咁啲人追问佢喂大佬你即系黑箱作业，佢话诶到时我立法嘅时候咪你睇到咯咁样，咁但系距离立法仲有一段时间啦，系咪？咁因为第二步咧就要送去人大常委会确认同埋批准呢一个合作安排，系咪？嗰个合作安排就广东省同香港。嘅合作安排，跟住要人大常委会確認同埋批准，然後批准咗之後，你嗰個黑箱作業嘅內容先至攞落嚟立法會去立法。咁林鄭月娥講法就係話，我唔會黑箱作業嘅，到時立法嘅時候我俾你睇啦。咁點解而家唔睇得咧？嗱，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係嘛？喂，如果而家嗰个合作安排细节话俾你听，佢觉得会个社会讨论好多，跟住就影响将来嘅立法。嗱，呢啲咧就好多撞棍帮佢谂嘅。讲到即系撞棍，即系啲律师啦、法律界啦，帮政府去度呢啲。点解嗰个一地两检冇约束力嘅所谓决议案，打生打死都要怼入去立法会通过？咁然后啲泛民就喺度拉布拉咗三个礼拜，到最后就通过呢个决议案。我有啲熟知內情嘅朋友話俾我聽，佢好簡單啫，鬱敏，你諗下就明噶啦。因為如果佢唔攞呢個決議案嚟你立法會度通過，造成一個既成嘅事實就係、是，喂，立法會已經背書，立法會已經同意呢個一地兩檢方案。咁到時本地立法嘅時候，你啲人要提司法覆核咧，就冇得提啦。因為其實立法會已經通過咗。嗰、那個先係所謂大原則，即係嗰個一地兩檢嘅方案，所以嗰個冇法律約束力，但係佢俾你立法會做橡皮圖章通過咗先，係嘛？即使有人反對咧，但係佢夠票通過就等於係通過嘅啦嘛，係咪？ 佢等于成为事实噶啦嘛，即系等于有好多法例，咁我哋可能反对嘅，咁但系立法会嘅够票通过咗之后，譬如第廿三条都系噶，咁你唔可以话呢个廿三条就非法噶嘛，大佬好唔得噶嘛，系咪？根据廿三条嚟嘅做一个国家安全立法，然后喺立法会多数通过，咁就等。即是少数就服从多数，这个民主的原则来的，大家都知道反对那些就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反对无效，那通过了就要实施的了嘛，是不是？这个一地两检的决议案它没有法律约束，为什么要硬硬 去立法会做橡皮图章呢？去为它背书呢？哦，原来就是避免将来的司法复核。所以这个呢就可见这个政府那个奸狡程度呢，就尤勝於呢個前任嘅六八九政府，就係七七七，果然就係七多咧，就叻過六八九嘅，真係夠奸奸狡，係咪？一個政府咁奸狡，冇誠信，係咪？唔得正直。你話我哋做小市民嘅，或者香港一般民眾嘅利益，點會受到保障啫？係咪？三步走嘅第一步，避而不宣。呢、這個合作安排避如不宣，係嘛？咁你一地兩檢，喂，將來嗰個黑箱係嘛？你係邊個可以將佢揭得開咧？係嘛？到咗立法嘅時候，可能就係就一啲具體嘅安排，哦，即係因為必須有法律嘅規範，咁啊寫咗條文落嚟。咁但係點解你呢個合作安排嘅細節係唔能夠公布咧？嗱，我哋知道嘅原因，即係我哋可以估到嘅原因就係話，佢費事公布咗個細節。个安排嘅细节，跟住哇！你啲传媒又好，议员又好，好多嘢讲，系咪？咁于是令到佢咧就会非常之困扰，成日出嚟同你解话，佢费事。所以呢个政府基本上就打横嚟。咩叫民意啫？佢又唔使咨询，然后就话俾你听，大部分香港人都支持一地两检噶啦。咁喂，到你唔支持咩？你反对有用咩？大石砸死蟹系共产党压落嚟嘅，系咪？咁你边有得选择啫？呢、這个强国元继续一路语无伦次。我记得在上一届立法会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这个一地两检，究竟你为什么不将它喂譬如十八条，你就修改基本法啦，是不是？那你如果是全国性法律适用于香港，你摆到十八条咯，是不是？一是你就根据二十条基本法，就是人大常委会授权给香港特别行政区。它现在又不是用二十条，又不是用十八条，现在就是用三步走。首先就广东省同香港就签咗合作安排，跟住就俾人大常委会拍板确认，跟住就揸住呢嚿嘢落嚟香港本地立法。到香港本地立法嘅时候，你焉得不从？系冇得唔通过嘅，基本上系嘛？你呢啲非建制派亦都反对无效，搞差冇。但系而家都仲有一段时间，系咪？咁但系而家泛民主派咧，穷于应付修改议事规则，系嘛？你嗰个合作安排，你又避而不宣，咁冇嘢可以做，基本上系嘛？到时嚟到佢就霸王硬上弓，立法会嘅建制派就配合。咁如果到时呢个修改议事规则成功，佢哋而家譬如修改其中一条就系个法定人数，就系、是、立法会嘅全体委员会咧，就个法定人数二十个人就得啦，二十个人做上限。但基本法地即系基本法就规定立法会。那個大會出席的人數呢是要全體議員的一半，是全體，不是出席的人數的一半，是全體。那你除非修改基本法，那現在他們就打矛波，他就、哎、不是大會，是大會裡面的全體委員會。什麼叫全體委員會呢？各位就是說呢，開即是立法會如果有法案進行議讀的時候，那議員會提出修正案，政府又有修正案。咁当你去辩论呢个修正案同埋表决修正案嘅时候呢，就由大会转到一个叫做全体委员会。咁喺呢个全体委员会呢，就係去讨论嗰啲修正案同埋表决。呢一个阶段如果有法案喺立法会议读嘅话呢，佢全体委员会嘅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嘅。譬如我哋有时啲立法会员提多啲修正案，每一条修正案可以讲15分钟以唔止讲一次。我哋嗰陣時拉布就係拉呢啲，拉布就係要講嘢長，提多啲修正案，就唔係響鐘。咁後來就覺得響鐘都可以有效，因為啲友懶，成日唔開會，係咪？咁而家佢就話：，我法定人數就擺喺全體大會嗰度啫，唔係大會。大會冇用噶嘛，大會喂，即係 嗰個法定人數嗰個意義不大噶嘛，你明唔明啊？係咪？即係，但係全體委員會佔嘅時間長噶嘛，咁佢哋冇得俾你拉布啊嘛，而家就係、是。咁但係呢個就分分鐘司法覆核，但係建制派諗好你司法覆核我咩？人大釋法。唉，即係講到呢度，你仲有咩好講啫？係咪？總之。即系公有佢赢，自又系佢赢，自就你输，系咪？即系咁样，死路一条，已经系撕破画皮，系咪？所以今日同我老友倾开就话，佢话：你啲细路就好大啦，你可能冇留意，而家好多屋企环境稍微好少少嗰啲，读紧名校嗰啲小学生，读完小学全部都去外国噶啦。佢啲父母唔會俾佢留喺香港，香港人就係咁抵死嘅啦。你知唔知？佢唔會出嚟抗爭，佢有能力自己做安排。我啲學同我啲仔女讀完小學，我就咁去咗外國嘅啦，喺嗰度讀完書，最好唔好翻嚟。個個都係咁樣諗，包括啲高官，包括嗰啲中資機構喺香港啲老闆，啲仔女全部都喺外國。咁你香港到時咧就你瓜柴唔關我事，係嘛？但我哋土生土長，我哋嘅下一代點算咧？